使有天过去能再现，从头停留在某一次，但愿能弥补你诀别那段，对你痛哭多一遍，多一次缠绵，令你发现我在颤抖，如求你可怜，拖到目前。寂寞长路，或你比当天更好，无奈这天光知你最好，因此终得不到。若日后又重遇，定对你更好。知你最好，因此终得不到。